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的双休日又到我们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的时间了。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单弦作品，要为您请上的呢是单弦名家连月如先生，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水芒草。 红粉迷情最偏好，引得男儿任怨啊，是朝朝唠叨，这一日祝生他早起，寂寞无聊，他禀明了娘亲 进门带好好处理了门外散步小他用木锹建茶棚，搭得庙，坐东向西靠山道，棚内坐着女多娇。钟情千般俏，他冲着公子叫不住的笑，见他风流儿袅娜，体态娇婆儿一个妆，令人魂笑，艳语莺声，爱不伯，爱不伯母来叫。有一位行路的君子在那块站那着，他若是喝茶您就给挨着给给他倒啊，把公子偷瞧，四目相助彼此塞，爱着塞塞含笑，出一位伯发老岁数很高，皱纹堆垒，发丝银条，公子一见爱他喝，爱他喝了一跳，话表祝公子心内好发毛，心想啊，这位老太太不能轻饶，我偷看人家的姑娘，她一定跟我闹。 他若是开口骂，我就撒腿闹。见老太太，我想个要自冒。哟，说是公子啊，您请坐，听我把话儿讲。我们娘儿俩呀，说茶水，为的是修好。您要是喝茶呀，那我给您去烧。公子闻听，连连直说高。我何不以喝茶做引线，好把女子瞧。向老太太说，季蒙啊，您的施舍小生叫讨扰。您赏赐我一杯，把这房客来笑。老敖进棚去，忙忙把茶烧，剩下公子一个人，他呆呆那边坐着，心里说，我这个机会是真来凑我巧。我不为的是喝茶，为的是就光看女多娇。老敖端过茶，公子留神瞧，见颜色黑暗，这气温有点骚。哎呦，这哪是茶呀，这简直是马尿。说此茶我不饮了，您多多把家老。老老闻听，嘴撇的似瓢，说我的茶叶那口味不算高，我们姑娘茶叶这口味倒不好。您等着，我把它换讲出来，那给您去不茶烧。公子闻听，喜上眉梢，连连的躬身，说是有劳有劳。心里说，要叫这位姑娘她给我把茶倒。她若是出来，我得忘这宝里桥。 舍劝他，要谁知那不知死的畜生，他叫入了笼牢。把茶泡，捧茶盘，小拇指儿这么一翘，前走走天哪，嫣然一笑，公子您长臂长，奴的松命，口味却是不

说是发了梦，不好退后不好进贴，无奈何叫了一声林妹，独自葬花用诗篇。林黛玉猛然抬头看见宝玉，这才是五百年前风流孽缘。桃花竹马寒往来要走，宝玉迈步跟在后边。宝玉说，今天我有一句话我要说出来，妹妹别烦。次要啊，我的姑父姑母双去世，撇下了你这花子般的温柔受孤单。妹妹你绝代花容不要老，潇湘馆凄凉菜马看，自古道红颜多薄命，忧恨闲愁为哪般。你本是病后秋花身体弱，如有知音胜可怜。那位黛玉听把肝肠断，双双清泪湿透衣衫，他是万种的凄凉悲又惨。尊一声我那小嘴的哥哥，你莫要胡言，你看这四顾无人就是表兄妹，我有话说出来你也别烦。昨日你蜜玉宝钗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呢，曲艺唱段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欣赏这些精彩的曲艺作品。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